第35集，狗咬狗。 事情平静之前，整个京城中的高官权贵都闭门不出，异常老实，反倒是平民没有被影响。毕竟宗亲权贵的住处离普通百姓甚远，顾元白又有意不多做打扰，这番的形势最多也就吓着了那几条街上的宗亲权贵和同宗亲权贵走得近的臣子。聪明的人都知道，这是一场敲打和示威。皇上早就知道了怎么回事，他借此敲打，拿着禁军溜上了一圈，以此来告诉别人： 朕有决定你们生死的能力，别试图挑衅朕。你们唯一该做的，就是乖乖地依附朕。 这位圣上和先帝全然不同，他说了他就做了，他还大张旗鼓地做了。看在宗亲的眼里，自然一股寒意升起，但看在迷弟的眼中，圣上做的实在是太帅了。在皇宫之中，刚刚听完程将军汇报的顾元白，不到片刻就听闻了常玉言和户部尚书的儿子汤勉为他做了诗的事儿，让人呈上诗作一看，不由失笑。常玉言和汤勉都是聪明人，两人诗词歌赋和写文章的着力点也不相同，各有其优点。如今这两篇诗作，一个宣扬圣上皇威，一个宣扬圣上爱民，两篇诗赋都是佳作，读起来朗朗上口。在这个时间点用这种方式来替他粉饰太平，稳定臣民之心，这两个人已经自发地朝着舆论人才的方向发展了。文人圈子就是这样，一个带动一个，常玉言和汤勉领头，上面既然这么做，下面的人自然跟随。亲自拿着禁军开了宗亲写的一回事儿，好像被大家共同遗忘了。顾元白想了想，笑了，将诗作放在一旁，问田福生道： 你不躺着休息去了？ 小的倒是想休息两天，可圣上小的就不在了半日，这么多事儿就接连发生了，这一日过得可真是漫长，长到小的老腰都不疼了。 顾元白一想，可不是才过了半日，但这个效率顾元白很是满意。半日时间该解决的都解决了，所有可能的生变都被掐去了苗头。 婉太妃不是说思念朕，想要见朕吗？过几日没有早朝的时候，让青天剑的人看看天气如何。朕记得京外还有一座先帝封的皇家寺庙，正好可带太妃前去散散心。 是。 你不用去，那会儿就在宫中歇着吧。 圣上，这 田福生为圣上的体恤而眼含热泪，又内心担忧，生怕自己不在时又会出什么事儿，一时之间纠结的说不出话来。一旁早已清理完自己的薛远恰到好处的开口： 臣那时也陪侍在圣上身旁，公公莫要担心了，臣力气大着，任哪儿都热着，有用着呢。 那如此便好，有薛大人和张大人同在，小的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薛远全身都在兴奋，他朝着田福生微微一笑，眼底深处藏着的兴奋让笑容也显出了几分不寻常的意味。其实薛远被皇上的这一下搞得快要兴奋到发疯了。薛远嗜血，11、12岁就敢杀了从战场上逃走的逃兵，他享受战场，享受杀戮，享受别人的臣服。天下最尊贵的人无疑就是眼前这位圣上，可这位在他眼中病弱无力的圣上，手段却是如雷霆一般轰隆作响，足够猖狂，足够大张旗鼓。薛远洗完澡出来之后，看见那群黑甲禁军列队跑出皇城时，他的呼吸陡然间就重了。天下最尊贵之人也有天下之主的狠力，征服更大的图谋和征服皇上之间，在这一瞬间，后面这个令薛远爽了起来。从现在开始，除了病症，薛远就没有见过小皇帝脸上流露出其他的神情。顾元白好像随时都从容而镇定，该狠则狠，该冷脸就冷脸，明明一副病弱的身体，却从来没有流露出脆弱的神情。 他脆弱起来会是什么样呢？ 薛远不知道，但薛远经过今日的试探也并非一无所获，他至少知道了小皇帝不喜欢被人触碰，越是亲密的触碰，小皇帝越是厌恶。 这个可真是一个价值千金的发现。 顾元白忽然抬头看了看天边的颜色， 是不是到散职的时间了？ 圣上，确实到了散职的时间了。 这处唯一需要散职的就是薛远。薛远上前恭恭敬敬地朝着顾元白行了礼， 那臣就告退了。 等薛远走了之后，顾元白瞧着他的背影看上了一眼，田福生也跟着看去，赞叹道， 哎，小的还记得头一次见薛公子那次，薛公子喝得浑身都是酒味，这会儿不喝酒了也不是一个大好英才吗？又俊俏又英勇，都说薛将军虎父无犬子，听说薛公子上战场杀敌也一点都不害怕，带兵领将很有一手。 他有军功了，是薛将军压着军功，想让他再沉稳沉稳。 是呢，呵呵，薛公子如今在圣上身边做御前侍卫也是一份荣光，加一时日必定又是大恒的能将。 确实成了能将，能到威逼皇位了。 今日的薛远看着很听话，但细究起来却是处处皆是滑头叛逆，若不是瞧在他是未来主角的份上，瞧在他以后可能于国有用的份上，顾元白早就让他认识一番什么叫皇权天下了。但疯狗就是疯狗，这样训起来才有意思，若是一下就乖顺听话了，反倒会让顾元白低看他。晚膳之后，顾元白在宣政殿偏殿重新接见了监管宫中禁军的两位将军。 圣上，在齐王府中所抓的卢峰的人中，有几人请求拿密室换命。 不换，朕要的就是他们的命。 天底下没有人能比顾元白手中的情报更多了，这些人被抛在京城之中，甚至只能出此下策来活命，顾元白不信他们手中能有什么有意义的情报。相比于此，他需要的是这些人的头颅，将他们的头颅放在那些可能埋伏在各个大臣和宗亲的府中展示，以此吓唬和威慑那些还没有被发现的卢峰的人。经此一役，顾元白相信各大宗亲王府和大臣们都会配合自己的。等隐藏起来的毒瘤害怕了，露出马脚了，那之后顾元白会将这些被抛弃在京城的人亲自派人送到金湖南，送到江南，去送他们和卢峰残部会合。那个时候就是一出狗咬狗的好戏了。因此怎么看都是这几个人的人头作用最大，这些人头威慑完了各府之后，也可被顾元白当作礼物送给卢峰残部们。承受了当今圣上如此仁慈的大礼，希望他们能够争点气，早点感到害怕，早点感到恐惧，然后和这两地的豪强对干，去抢豪强们的财富、农户和良田，去踏平他们，然后等着被顾元白踏平。 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